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蓝光一闪，那神魂形态的身体与本体融合。这一次经历由生到死，再由死到生，虽然历经磨难，但这一切也彻底激发了唐三的海神神奇，让他更加深刻地领略了神奇与本体之间的各种能力。这也是唐三有一定把握的原因。随手一挥，空中撕开一道裂缝，唐三将唐昊的身体送了进去，一连串的奇异魔纹在那道裂缝周围绽放开来。这是唐三凭借自己的神力制造出的一个临时空间，这个空间只能支持两天的时间。两天后，就算唐三没有将唐昊放出来，这个空间也会自行破碎。到了那时，一切都已尘埃落定了。唐三既然已经下定了决心，他就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。韩熙坐在地上，神魂涌动，蔚蓝色的光彩笼罩自身。唐三在自身神念没有扩散的情况下开始修炼。此时，就算是比比东站在他面前，也不会感受到他身上的神力波动。在境界上，唐三已经超越了比比东和千仞雪。一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。没有人来打扰唐三，即使是小五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后，也没有来到元帅府议事大厅，这里就只有唐三一个人。当太阳刚刚从地平线升起的时候，唐三也随之睁开了双眼，蓝色的眼眸中只有一层莹润的光泽。当他从地面飘身而起时，整个人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最普通的人类而已，神魂与本体间的契合达到了近乎完美，这才有了眼前返璞归真的一幕。缓缓走到门口，当唐三推开门时，大家都已经等在那里了。站在最前面的是雪崩、大师还有小五，他们的目光都凝聚在唐三身上。 不用担心，今日一战将结束所有的一切。 小三，不论你在何处，我们都会和你在一起，你要谨记这点。 唐三知道大师也看出了些什么，毕竟唐昊已经失踪了一天，他们不可能没有察觉。唐三没有解释，目光遥望天空中刚刚升起的朝阳，眼底闪过一丝蓝色的气流。要来的终究会来，一层水蓝色的波纹开始出现在他身体周围。 我们走。 蓝色的光芒卷起所有人的身体，就像是被巨浪托起一般，众人同时升入空中，几乎只是光芒一闪，他们已经凭空出现在嘉陵关城头。大师眼底的神色略微出现了一丝变化，唐三的神力明显又有了提升，或者说他对神力的运用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，内心之中的担忧略微减轻半分。从始至终，小五都没有开口，只是用他那平静的目光注视着唐三。唐三似乎知道小五在想些什么。当众人来到嘉陵关城头时，他没有先去看武魂帝国那边，而是静静地走到小五身边，双手抓住他的肩膀，将他的身体搬了过去，令他的后背对着自己，小心翼翼地托起小五那长长的发辫，将那本来梳理得很整齐的发辫打散。也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变出一把梳子，轻柔地为小五梳理着他那一头长发。小五的肩膀开始出现微微的抖动，其他人会意地别过头去，将这暴风雨到来前的宁静留给他们两人。明媚的阳光洒在他们身上，他们的影子在背后拉长。从始至终，唐三都没有对小五说过一句话，只是重新为他梳理了发辫。当他终于完成了这一切的时候，才再次将小五的身体搬回，看着他那已是泪眼朦胧的双眸，唐三用自己的额头抵住小五的额头。 亲爱的，我爱你。 如果你真的爱我，就让我永远和你在一起，结果不会变，让我看着你。 小五， 他知道小五已经明白他要做什么，他更知道小五的意念是多么坚决。唐三本想将他也送到临时空间之中，但小五已经告诉他， 不论如何结果都不会变。最终唐三还是没有那么做，同生共死，这是他们彼此之间的承诺。轻轻地吻了一下小五的额头，唐三身体已经化为一道蓝光，从他怀抱中悄然滑出。而也就在这时，远处武魂帝国大营之中，两道身影缓缓升起。 唐三， 当罗刹神与天使之神看到这从嘉陵关城头飞起的蓝色身影时，他们不禁呆住了，哪怕是比比东那样阴翳的心也不禁略微颤抖了一下。是的，海神回来了，他必将再次挑战天使之神和罗刹神。奥斯卡和宁荣荣已经暂时失去了魂力，他不可能有再次复活的机会，这一战也终究注定会是最后的决战。比比东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却怎么也想不到在这战场之中竟然还会遇见唐三，那原本已经该魂飞魄散的海神。 我就知道他不会那么容易死的。 不知道为什么，再次看到唐三，千仞雪反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。而远在武魂帝国大营之前，仿佛失去了灵魂一般的胡列娜，在看到那蓝色的身影时，整个人都激动地颤抖起来。 他没有死，他又回来了。 很意外是吗？ 唐三似乎已经忘记了三天前自己惨死在比比东手上的事，眼前的比比东和千仞雪都没有穿上他们的神属性的套装，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想到天斗帝国这边还有能够抵抗的力量。 意外又如何？我们能杀你一次，就能杀你第二次。看来我还是大意了，当时我就应该将你的身体彻底从这个世界抹杀才对，只是没想到你破碎的神魂居然还有重聚的机会。我一直以为你很聪明，但现在看来我错了。如果我是你，就一定不会再出现在战场上。 可惜你不是我，所以我也不会做出和你一样的选择。你是不是还想问为什么我不隐藏在嘉陵关内，等到你们深入的时候再偷袭你们？ 你能看透我的心？ 不能，我还不能看透一个神的心。虽然你身上的邪恶气息玷污了神这个字，我只是明白你那阴暗的想法而已。我之所以没有偷袭你们，那是因为我不想让自己通达的神魂蒙上一层龌龊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我恐怕连你们之中的一个都无法战胜。但现在不同，你们将要面对的是一个达到巅峰的海神。或许我会死，但是我一定会拉着你们一同离开这个世界。 唐三，你想在心灵上打击我吗？就算你达到了巅峰又如何？你以为你这样就能对抗我了？既然如此，那就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罗刹神真正的实力。 紫黑色的气流席卷而起，比比东摇身一晃，紫光闪耀之中，半空中竟然出现了两个同样的身体。罗刹神装瞬间附体，恐怖的紫黑色神力瞬间扩散开来，遮住了朝阳的光芒，令整个天空在这一瞬间暗了下来。璀璨的天使神装也在同一时刻穿上了千仞雪的身体，他的目光已经变得冰冷。 上一次是他杀了你，这一次杀死你的人必须是我，也只能是我。 面对两位神奇同时释放神装，在巨大的压力下，一道道蓝色的气流从唐三体内喷薄而出，围绕着他的身体带起点点蓝色的星光，海神神装悄然出现。只不过这次竟然直接出现的就是金色，不再需要黄金三叉戟进行转换后才能转变。唐三用实际行动告诉了面前这对母女，他先前所说的一切并非虚言。罗刹魔连天使圣剑同时指向唐三，而唐三手中的海神三叉戟却缓缓高举到头顶。 他的目光充满了虔诚的光芒，注视着手中的海神三叉戟，海神神念瞬间扩散开，就像是无边无际的大海一般。从唐三身上，比比东和千仞雪都感受到了一丝虚无的气息，他明明就在那里，甚至没有通过海神神力给他们一丝压力，但偏偏就是这样，罗刹神和天使神的神魂却都仿佛被什么东西压制住了，令他们的神念无法通达地与自身神力完全结合。 唐三没有夸大，现在的他在境界上确实已经凌驾于我们之上了。 在唐三背后的海神八翼也就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变化，两边的各四片羽翼竟然完成了一个融合的过程，原本的八翼汇聚成了两片巨大的金色羽翼，几乎覆盖了唐三背后的全部身体。当那巨大的双翼展开的一瞬间，先前被罗刹神能量变得紫黑的天空瞬间恢复了蓝色，无尽的蓝光似乎布满了整个天空。当唐三虔诚地看向黄金三叉戟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发出了呼唤，对大海力量的呼唤。这些蓝色的光芒正是来自于海洋的力量。天空依旧是蓝色，但是却没有了太阳。庞大的海神神力竟然强行阻隔了太阳的光芒。只是这一下，千仞雪身上的天使神装就暗淡了几分。比比东率先发动了，他所画的两道身影瞬间带起两道紫色的长影，铺天盖地的邪恶气息由下向上奔涌而出，庞大的邪恶气息仿佛要将唐三和天空中的蓝色完全吞噬了似的。千仞雪虽然和比比东不合，但他也知道没有自己的加入，比比东很难战胜唐三。统一大陆不只是比比东的想法，那也是爷爷留给他的遗愿，他绝对不能违背。身剑合一，千仞雪整个人与手中的天使圣剑融为一体，化为一柄巨大的金色长剑，从正面冲向唐三。母女二人在无形中的配合，瞬间完成了一个三面合围的攻击。很明显，经过数次打击之后，千仞雪对于天使神力的控制也有了全新的理解。面对他们的进攻，唐三却丝毫不惧，与三天前比起来，此时的唐三要更加沉稳。冷冷的目光在眼中徘徊，手中黄金三叉戟悄然挑起，一圈圈金色的光环飘然而出，直奔正面的千仞雪而去。与此同时，只见唐三在半空中摇身一晃，竟然也画出了两道身影，根本就没有去看那些金色光环的效果。他所分出的两道身影分别迎上了两侧攻击而至的比比东。千仞雪手中的天使圣剑剧烈地震颤起来，一股难以名状的特殊感觉瞬间传遍全身。千仞雪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已经失去了行动的能力，竟然就只能保持着冲击的样子停顿在半空之中。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，他还可以借助太阳真火之力试图冲击着束缚，但是此时此刻他根本无法借到阳光，而他自身的能量想要冲破束缚不是瞬间能够完成的。无定风波，唐三第一次用着黄金十三级的第一式困住了一个神。当他的境界和神力完全超越了千仞雪之后，他就有了这样的实力。如果没有比比东，他甚至不需要去遮挡阳光也能成功。当然，无定风波不可能定住千仞雪八秒，最多只是一次呼吸的时间，但这对于唐三来说就已经足够了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